么您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昨天入夜之后，本市刮起了三到四级的偏北风，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开始本市的气温将有大幅度的下降，请大家出门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8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阿春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这样一条攻略啊，因为很多朋友想去玩，又会觉得，哎呀，我没有钱，怎么办？那穷游宅着不甘心。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五个国内的旅行目的地，各个颜值高、低消费，月薪3000就可以果断走起啊。虽然说不能像那些土豪那样玩的，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接下来这五个地方呢，你只要做到选个时间就可以出发啦。首先说的这个城市就是成都啊，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城市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将它的悠闲、繁华、洒脱的独有气质渲染的是淋漓尽致。有一句老话叫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过这句话啊。我问过一些旅行家说为什么会这样说，他说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你进入到四川这些地方呢，恐怕就消磨掉了你的叫做什么斗志啊。老不出蜀是因为的确是当你老了以后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就没有一个这样的城市更适合老年人这样悠闲的生活了。那这句话也告诉大家，美食、美景、美女，成都的一切都让人极度沉迷，特别是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啊都有独特的风景。在成都30块钱就能吃饱吃好的苍蝇小馆遍地都是，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它的装修不精美而嫌弃它，要知道只有这里才是最地道的成都味道。至于景点的话，像春熙路、锦里、宽窄巷子等著名的景点都是免费的。当然还有您走的大街上还有很有特色的这个掏耳朵按摩，哎，也是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了。成都的公共交通几乎覆盖了每一个景点，公交车基本上都是2块钱，地铁起步也是起步价人均2块钱啊。你要是停留时间长还可以考虑办一张天府通卡。那么为了方便游客呢，不少景区还开通了景区直通车，只要同时购买景区门票和讲解服务券就能免费乘坐去往这个景区的直通车。 住宿方面呢，成都的价格和其他城市差不多，有舒适干净的快捷酒店，有特色鲜明的民宿客栈，也有经济有趣的青年旅社，价格呢都在几百到几十块钱不等，您也应该能接受的啊。当然了，既然说到了成都，咱如果接下来不听一下这首歌，那简直肯定很多听众都会觉得不过瘾啦。 Oh, 好，去完成都，咱们再来说一下厦门。那厦门是一座适合漫无目的游荡的城市，悠闲、手工、小吃，甚至是邂逅一只猫、一只狗，慢生活已经是这里最棒的体验了。印象当中的厦门呢，总是有一种那种小资情调，也曾经被不少攻略里写说是高消费啊，被这种高消费吓到。其实厦门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穷游的城市，很多小吃均价都不超过15块钱，而且绝大部分网红景点也都免费。那关于厦门的饮食，来厦门排队吃网红餐厅，你不如去那些老街旧巷寻觅古早小吃，不仅味道正宗，价格还便宜，基本上单价都在3到15块钱以内啊。交通方面呢，如果在岛内的话，其实去哪儿都很方便啊。一是地方小，二是供选择的交通工具也很多，你可以选择搭乘厦门有名的地铁1号线，花上2到7块钱就可以坐着地铁去看海啊，还可以选择坐公交，岛内绝大部分的直达都只需要1块钱，那出岛就2块钱左右啊。当然如果要去集美、同安这个前铺，那空中快车比较方便，全程呢只需要4块钱。如果距离不是太远，共享单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2块钱就能解决几公里的打车费，性价比非常的高。住宿的话，尽量的选择在轮渡到厦大到火车站这条线路之间，去哪都很方便。不过厦门住宿会比较贵一些啊，民宿的价格普遍在300到550之间，如果不想花费太多，您可以选择青旅。那刚才说了其他两个地方的穷游的攻略啊，接下来要说一说咱们北京能不能这个花比较少的钱就游览一趟呢？当然可以。北京是一座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时尚完美融合的城市，一场冬雪就能让故宫一夜之间穿越千年。那一座巍峨的紫禁城里藏着无数传奇跟故事，所以如果来北京旅行，或者是大家想要在北京转一转的话，不一定消费很高啊。住宿的话，青旅、快捷酒店都是很不错又省钱的选择。当然北京稍有名气的馆子几乎是都可以团购的，要想吃北京的小吃的话，你可以去西单、陶然，这些地方有特色小吃店也很多，大概15块钱就能吃个饱。还有胡同里马路边上的煎饼果子，哎，也随便来两个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吃住都不贵，而且这个吃住还都不算是北京最省钱的点儿，景点交通才是北京最大的亮点啊。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后海、南锣鼓巷、七味酒吧、艺术中心，还有这个潘家园，众多的博物馆还有公园，那都是免费的。所以这些景点啊，才是我们说旅行当中又能够看到风景又不用花很多钱的地方。还有就是北京呢拥有便捷的交通网，可以抵达包括郊区在内的所有主要景点，公交车2块钱起，根据车程长短计算费用，如果你使用市政公交一卡通还能拿到5折的优惠。 顺路去颐和园， 北大有个朋友，亲 嘴，望城市里走，在北京 2008年的奥运会， 在北京 建得越来越美， 在北京 有湖也有河， 在北京 大多是骑自行车， 在北京 中国的长城， 在北京 冬天真是有点冷， 在北京 人民英雄纪念堂， 在北京 现在知道了吧，西直门买手机， 动物园买衣服， 北京西客站真会使人迷路，从积雪滩到鼓楼，安定门往东， 三元桥卖旧电器，五环快要通， 东四有很多桥，我总是分不清楚， 朝阳区有大使馆， 街上都是大叔，建国门往国贸，商务中心， 四合院的房子我们住得很近， 北京站有火车， 外地人住宿， 长城汽车站的巴士上高速公路， 王府井最干净， 东方新天地美术馆最安静， 北海九龙壁， 南昌很多穷人，但是现在还在发展， 如果喜欢知识， 去那历史博物馆，前门一直往北就是中南海， 隐藏代表了北京， 欢迎大家再来， 在北京 走在长安街上， 在北京 很多漂亮的姑娘， 在北京 烧香去雍和宫， 在北京 逛着您家的胡同， 在北京 去故宫学历史，西单买了一件 T 恤， 在北京 天安门太大， 在北京 您不知道了吧， 在北京 2008年的奥运会， 在北京 建得越来越美， 在北京 有湖也有河， 在北京 大多都骑自行车， 在北京 中国的长城， 在北京 冬天真的有点冷， 在北京 人民英雄纪念堂， 在北京 现在知道了吧， 好，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好去处呢，就是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青岛给人们的第一印象。金色的沙滩，绝美的建筑，闻名天下的青岛啤酒，红瓦白墙的德式建筑，震撼的海上美景，美味的海鲜啊等等，这些都是青岛的标签。那青岛的饮食总的来说不贵啊，在青岛吃海鲜最好的季节是春秋三个季节，春夏秋三个季节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这个海鲜肉嫩肥美，滑嫩爽口啊！青岛盛产名贵的海参、扇贝、鲍鱼、海螺、梭子蟹啊，是吃货小伙伴必来之地。青岛的小吃有很多，特别是烤鱿鱼，非常符合吃货的口味。如果你想要花最少的钱吃到最便宜的海鲜，逛市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去海鲜市场采买到便宜又新鲜的海鲜，然后直接到附近的小饭馆加工开吃啊。青岛最美的地方都集中在免费的海岸沿线，几个特色景点门票也很低廉，因此呢，领略这座城市的风景基本上不用太多的花钱。青岛的住宿也比较实惠，还有很多旧式建筑改成的旅馆，即使是很有特色的德式建筑酒店也只要一两百块钱，最便宜的青年旅社那就是更加的低廉了啊。室内出行呢以公交车为主，票价一到两块钱，但不少景点离得比较近，步行就能够到达，所以呢在交通方面花费并不高。但是在交通方面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青岛的地形啊，它是有点那种特别起伏特别多，就是你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所以骑自行车会比较累，这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好，最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叫做红村。这个隐匿于桃花源里人家的古镇，因为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卧虎藏龙》而闻名中外，但是更多人认识它是因为中国画里的村庄这一个美誉啊。整个村依山伴水而建，村后呢以青山为屏障，地势高爽，可以挡住北面的来风，既无山洪爆发冲击之危机，又有仰视山色全生之乐啊。 宏村消费并不高，来这个地方游玩呢，以住宿以及门票花费为主。你可以从黄山市汽车客运总站乘坐到宏村的旅游公交车，这个一小时一班，票价在20块钱左右。另外跟大家说，这个宏是宏伟的宏，宏村啊，村子面积不大，车辆是不能进去的，因此在古镇内闲庭信步是最佳的方式，骑自行车都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前往周边的各个景点可以在村口租自行车或者是搭乘三轮摩托车前往就可以了。那在宏村每天早上基本上是鸡蛋、馒头和包子，加点炸花生米、榨菜过粥，通常每个人5块钱够了啊，5碗饭呢以徽派菜系为主，但是在景区里吃饭比较贵，也可以到村口的大街上去吃，烧烤、火锅都有，味道不错，还可以适当还价啊。宏村的门票是104块钱，有效期是3天，让住宿客栈的老板帮着买票，应该还可以打个9折。那门票包含导游免费讲解及几处小景点门票。宏村的商业消费并不多，住宿是消费的大头，建议住在村子里，这样之后要去塔川玩，再进出宏村就不用再多买门票了。那村子里住宿平时是在80到150，但是节假日以及秋天红叶的时候，去那边的人会多一些啊，房价也会有所上涨啊。总之呢，今天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些地方都是大家可以找一个季节，找一个时间，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畅快游玩的地方，希望您旅途愉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蓓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歌声和汗水一路挥洒，中国梦的旗帜下再一次出发，追梦的人们雄姿英发， 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开怀，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

一边看书一边研究旅行，这是两者的一个最好的结合。 这是旅行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获。 是的， 因为如果你说你是瞎玩的话，你到了那儿以后碰，那肯定很可能就是去到那儿以后时间，因为到了那儿会发现时间溜溜的快，过得非常的快。 没错， 然后基本上你要瞎碰的话，那可能你们会觉得没玩着什么，哎，时间到了就回来了， 是， 还不如提前做做攻略，是吧？ 而且跟团有一个劣势是什么呢？就是他有的时候会，比如低价团，他会让你去一些购物的一些地方，来压缩一些景点的地方，比如法国的卢浮宫，多么伟大的博物馆，四大博物馆之一，那么旅行社只给你两个多小时的参观时间。 哦， 你可以想象得到，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两个多小时，这是完全不够的，在里头要泡一天都不过分，有的可能都能喜欢泡三天，这是自由行的便利，但是跟团是绝对不可能的。 哎，所以那你今天就给我们充当一下攻略呗，介绍一下东南亚，好不好？ 好，这个东南亚是离我们的近邻，东南亚呢一共有11个国家。我呢也有幸走过东南亚的9个国家了。 哇， 因为东南亚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它有意思在哪儿？它是融合了多宗教的那么一个地区。它既有伊斯兰教，又有佛教，又有这个天主教，还有印度教啊，包括一些小众的一些教派，都有。所以你去了以后，你能看到泰国的比如说一些寺庙，比如说缅甸的普甘佛塔群，你比如去了马来西亚就能看一些清真寺，文莱的一些清真寺，包括印尼有些郑和庙啊，一些佛教的建筑都是非常不错的。 哦，好，那说一说你这9个国家啊，你对比如说要什么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吗？ 好啊，因为东南亚首先性价比来说肯定就是最便宜的，因为大家也可以从网上查一些机票啊什么的，你比如到有的时候从北京，我上次到沙巴，往返机票才1200，非常便宜， 这么便宜，而且沙巴好像是今年还是去年才首航吧。 他要 直航， 他直航去回来说要在福州转一下。去沙巴的过程当中，我又飞了一趟文莱。文莱前两天习大大去文莱访问嘛，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它是纯伊斯兰的风格，它其中有两座清真寺是非常有名，文莱这个国家不大，而且也是落地签。这几个东南亚国家落地签很多的，非常方便，包括有电子签都是非常方便的，所以东南亚我是极力推荐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哎，你这样，你说到了落地签，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落地签，比如说落地签它到底代表着一种什么样子的便利，也就是说我如果要去这些落地签的国家，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带什么东西，怎么就可以落地签了啊？ 好，我先讲讲落地签，这几个东南亚国家的落地签的国家都有哪儿。一个呢是这个文莱是落地签的国家，还有印度尼西亚是落地签，其实也可以不叫落地签，就是免签国家。什么是落地签啊？落地签呢是你要去机场要交费，然后盖戳出关。免签的就是这个费都不用交了，直接就出关，这叫免签国家。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落地签国家，东南亚刚才说的有文莱有印尼，这两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电子签证的国家，你比如说是柬埔寨，你直接在网上填一个表，然后夸夸夸一填，然后就一交钱就可以拿着一张自己打印出来的一张 A4 纸，然后去当地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也是，马来西亚也可以做电子签。我有一次就是柬埔寨有一个挺逗的事儿，就是它有一个网站是中文网站，我一打开要100美金，我说怎么那么贵啊，就是这个签证的费用不应该啊，在我的那个脑海里应该是200-300人民币啊。结果呢我用英文查找，果然有一个英文版的柬埔寨的那么一个网，进去以后进去就是200-300人民币的价格左右的价格。 那这个网站是 假的？也不能说是假的，就是他有可能会真花200-300块钱帮你去办，但很有可能他就赚够了那个400-500块钱。 那他等于不是这个网站肯定不是对方的官方中文网站， 对，没有授权， 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坑。 哦，哟，那这个东西怎么甄别呀？还真挺难的。 我建议还是大家主要搜英文版的吧。 啊，搜英文版 对， 啊， 有好多国家，你比如马来西亚， 嗯， 马来西亚你进入它的那个网站以后， 嗯， 它会自己有中文、英文、法文，怎么样？你自己选， 哦， 就变成中文那种的。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嗯，这是唐朝例子给大家提醒的一个坑。 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如果真不知道，你可以上比如说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的这个官网， 嗯嗯， 包括这些柬埔寨驻中国的一些官网， 嗯， 它上面有 Visa 就是签证的连接， 嗯嗯， 你从那里的点是肯定没有错的。 嗯嗯，好，官方链接啊。那刚才说到了这个落地签免签，也就是说只要我带着护照，我之前什么东西都不用办，我到那儿，然后那个我一下飞机，我拿着护照去，要么交钱，要么这不用，连钱都不用交， 对， 就可以通关了， 就 可以了。 没错。 哦，那这就是极其方便的， 就是极其方便。 嗯， 但是有些国家呢，就是还得需要正常的我们去办理签证。 嗯， 你比如说越南， 嗯， 就需要办理签证。还有就是现在缅甸也免签了，前两天我刚看新闻，缅甸也是免签了。 嗯嗯， 随着中国护照越来越强大，我相信免签的越来越多。 哎，嗯 嗯， 好，那您这样，您给我们说一说吧。刚才说到文莱的时候让我给岔开了，说开始说这个护照了啊。这个文莱这个国家您给介绍一下吧，比如说如果去的话有什么景点，你去玩的时候有什么经历啊，分享一下。 文莱这个国家的首都叫斯里巴加湾。 嗯， 有可能大家知道文莱是因为一位电影演员， 哦， 叫吴尊。 哦，对对对，说他是什么差点成为文莱王子还是怎么着。 对对对对对。 那啊，您说，您继续啊。 一般就是文莱，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吴尊 啊。 所以呢，如果这里有吴尊的粉丝的话哈， 嗯， 他们有，我查过之前攻略，吴尊在文莱开了一家健身房，就有很多粉丝去那儿，有可能就去等。 哦， 所以就是如果是吴尊的粉丝，那么文莱就是一定可以要去看一看的 啊，就在他的首都开的是吧？ 对，对，他这个国家其实首都虽然叫斯里巴加湾，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区。因为它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小了， 嗯， 文莱是世界上有可能最富有的国家，因为他们的石油产量非常高， 嗯， 面积又非常小， 嗯， 所以这个国家只能用四个字形容， 哦， 富得流油。 哦，是，那真的是面积又小， 对， 然后呢还产石油， 石油， 所以人均收入肯定呢就非常棒， 对，特别高。 那是不是消费就很高啊？ 哎呀，还好不是特别高，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价格，嗯，因为他们的人这个钱怎么花都是一个很惆怅的问题。 这个听得我心里都很惆怅。 就是他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个家庭都有2到3辆车，至少一个人有2到3辆车，所以你去文莱是打不着车的，全国只有20辆出租车 啊。 嗯， 那我这公共出行怎么办呀？ 所以说呢，哎，但是我住那酒店特别好，他可以免费去机场接我， 嗯， 而且他又开车带着我去各个的景点，全部是免费的。 哇，哦， 因为他也不大，其实 啊啊啊，所以他整个的面积相当于得多大？北京一个区？ 这方面我还得查。 啊，对对，还没有对比啊，那咱就不先对比了。那合着，那如果我到了那儿以后，我真想自己包车或者租车的话，有可能吗？ 租车的话，我为什么说不建议租车呢？因为它是， 嗯， 那个方向是 叫左舵还是右舵，是吧？ 对对对对， 跟咱反着的。 对对，就是跟咱们反着的。 啊， 嗯，所以第一你会不习惯，但是这块加油很便宜啊，产，嗯，石油啊，而且呢，你可以就是那个坐那个酒店的免费的那个，他会来接你，我觉得那已经很方便了。 嗯嗯嗯。 最有名的一共是两个清真寺，首先有一个清真寺名字非常长， 嗯嗯， 叫苏丹奥马尔阿里塞易夫丁清真寺。 哦，嚯，这个确实是很难记住， 很难记住哈。 啊， 还有一个就是杰米清真寺。 啊， 这两个清真寺都是美轮轮换的，特别棒。 哦， 嗯，有如像1001夜吧。 哦， 其中一个是金顶，金色的顶子，白色的清真寺。 嗯 嗯， 嗯。 然后外头有一艘这种石舫类的船。 嗯 嗯， 嗯。 所以在这个小河上就是那种，哎，特别漂亮。 哦， 嗯， 嗯。那个杰米清真寺呢是一个蓝色的清真寺，也是金顶， 就是尤其是晚霞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种壮观。 嗯， 再配上这个阿訇再去念《可兰经》， 嗯嗯嗯，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哦， 但他有一定要进去以后，一定要我们进入清真寺有几个规矩， 嗯嗯， 大家一定要遵守，就是一个是必须得脱鞋， 嗯， 第二个呢，女士必须得戴上那个围巾，把 头 发、 头巾。 嗯，包起来，男士呢也需要穿一个长袍，不能露出膝盖，就是膝盖以下，都要给他挡上。 嗯 啊，进去以后呢，大部分的清真寺是不让拍照的， 嗯， 但是外观是可以拍照的， 嗯， 然后呢，进去以后呢，有的情况就是他会写上非穆斯林不得进入的区域， 嗯， 这个我们一定要遵守。 哦，好的，哎，其实你说到了这个要进入到清真寺需要注意的一些，我们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也有很多国家也有自己的禁忌哈，你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去那玩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泰国， 嗯， 泰国绝对是不能用，你看这个泰国小孩很可爱哈， 嗯， 中国人肯定用手葫芦葫芦头， 啊， 但是呢在泰国绝对不要用手去摸他的头，这样他们会认为就是因为手是比较脏的， 嗯， 但是头呢是比较圣洁的， 哦， 你用最肮脏的东西去摸他那个头不太好。 哦， 嗯， 如果 你要介意， 哦，那个反正这个也要注意啊。还有什么禁忌啊？ 你比如说我们去寺庙以后，去寺庙不论是去寺庙还是清真寺，都得需要脱鞋，这是一定要记住的， 嗯， 必须都得要脱鞋。 嗯， 第二呢，我们去看这个僧侣布施的时候， 嗯， 比如说缅甸的蒲甘僧侣布施的时候， 嗯， 我们一定要很安静很虔诚的去看，不要大声喧哗， 嗯， 或者是不要过去跟人抱着人家去合影， 哦， 怎么样， 哦，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非常不尊重的， 啊， 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缅甸哈， 啊， 女性不能进入佛堂内部， 嗯， 只有男性可以进去，他们会贴金纸在佛像上， 嗯， 这些忌讳就是一定要遵守，有可能会惹来大麻烦。 所以各位啊，如果要去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好功课，人这个国家让干什么不让干什么，千万要注意。就跟好像那个前一段时间看一条新闻，说有一女的，人说你穿的有点少，你得再多穿点，然后那个结果这女的就是不多穿，好，结果就在机场就被遣返了啊！ 是， 所以这种事儿你就尽量不要发生在咱们听众身上， 没错。 嗯， 还有就是什么呀？就无人机也是， 嗯， 能放飞的地方你可以放飞，不让放飞的地方绝对不能放飞无人机。 哎，那这个我怎么知道哪个地方能放飞，哪个地方不能放飞啊？ 之前可以查些攻略啊，比如现在印度， 嗯， 印度是全境内现在都不让放飞，除非你要提前要申请。 嗯， 申请完了以后要交钱，然后看人家申请过不过才允许让不让放飞。 嗯， 第二肯定是就是一些飞机一些多的地方，热气球多的地方，你肯定不能放那东西。 嗯，哎呦，那真撞上以后给人割破了就。 对，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呀。 啊， 那高空中掉下来人都在里头。 啊啊 嗯，还有就是前段时间梵蒂冈，欧洲那梵蒂冈也发表说不让放无人机， 嗯， 结果一个女的就放了， 嗯， 结果就被警察给抓了。 哦，这个还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不是闹着玩的。 嗯，好，你刚才说的是一些禁忌啊，那东南亚国家还有什么样子的特别有名的一些景点不？嗯， 东南亚我首推的就是古迹 啊，古迹。 东南亚的古迹特别特别的赞。 嗯， 它一共东南亚有一个号称是东南亚三大奇迹。 嗯， 这是一定要看的。我们第一，我就推荐的众所周知的柬埔寨的吴哥窟， 嗯， 听过吧？ 嗯，这肯定啊。 吴哥窟神秘漂亮，吴哥窟呢要玩呢，一共要分三天至少。 哦， 大圈、小圈和外圈。 哦， 嗯，你可以自由行过去以后，在酒店找一个叫突突车，就东南亚特种的一种车，叫突突车。 嗯， 它可以带着你去逛各个的寺庙。 嗯， 比如说小吴哥城啊， 嗯， 比如说塔布隆寺啊，比如说这个那个巴萨什不是巴萨，我想叫什么？周萨神庙。 嗯嗯。 周萨神庙我是推荐去的，为什么？因为周萨神庙是我们中国的国家文物局帮助修建的、维护的。 哦，哎，他那这个吴哥窟，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它是一个就是一片城在一起的，还是说是分散开的？还是 它是这样？它首先它的发掘，就非常非常的奇特。 嗯， 有一个探险家在这个森林当中突然看到了 那么壮观的一个建筑，我当时就想，那肯定那是不可思议的描述。 我觉得如果第一个发现的人，他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相信那种心情我们无法用言语描述。 对，真是震惊。 嗯， 然后呢，你就看吧，里面感觉那些树都成精了， 嗯， 那个粗的呀，都不是用言语能表达的。 哦， 嗯，就是塔布隆寺那个树特别大，特别漂亮。 哦， 然后它的那个，它一共大大小小周围一共有。有可能有上百座庙，但是我们可以去的，比如说有名的，就大圈、小圈和外圈加在一起，大概有二三十座，我们是可以去看的。 嗯， 这二三十座也基本都是代表了柬埔寨的文化的最大的精髓。 嗯， 你想柬埔寨人对这个吴哥窟有多么重视？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吴哥窟印在自己国旗上了。 嗯， 所以柬埔寨的国旗上就是一个吴哥窟的一个造型。 哦，所以这个一定不能错过啊，的确很有名。 但是、嗯、我还说一个特别伤心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我在吴哥窟看到了张某某到此一游。 哎呦我天哪，您真是，哎呀，要不然让那窟里的就直接带走吧。 你知道吗，最可悲的是什么哈？ 嗯， 有一个老外 嗯 拿着照相机去照这几个字。 哦，对。 这是代表一这我脸臊的，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嗯，对对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这时候就是中文呐、 啊。是啊， 人照下来一看，这就是，的确是太让人伤心了， 特别伤心 啊、 嗯。所以包括这次埃及不是小孩也刻字的那个事情吗、 嗯？ 这种事情，因为文物它是不可再生的东西， 嗯， 它你不是说你现在你刻一个，你拿个大白一刷就完了， 嗯嗯嗯， 它这种是不可再生的，你刻了，它有可能对它的损坏，有可能是一辈子的遗憾。 对这种的，我觉得啊，各位，您不是说把这个名字刻到那上面就留名千古了，您那叫遗臭万年，对吧？当然，你刚才说的这个吴哥窟的，也就是说，它不光名声在外，也的确值得一看，对吧？ 非常值得看， 嗯， 然后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吴哥窟也确实比较热。 嗯， 然后他们的椰汁儿也很好喝，就是那个大椰桶的那个椰汁儿， 嗯， 也可以去喝冰冰的那种的。还有吴哥窟附近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叫做崩密裂，这也是我非常推荐的。 嗯， 因为你去了以后，你光看简介就很神奇，在哪儿不知道何人所见，不知道何时所见，不知道见他做什么，但是很壮观。 哇，就这三个不知道， 对， 就足够吸引人了。 吸引人， 那 你就想吧， 你去了以后，你觉得它是干嘛用的？你看了吗？ 我看了，我它是一个，也像是一个寺庙， 嗯， 又像一个怎么说呢？又像一个皇宫，你真的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哦， 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的。 哦，这种神秘感啊， 对。所以一定要去吴哥窟看一看。 为什么要花上三天时间？就是因为周围大大小小的景点比较多。 其实说句实话，三天是远远不够的。但可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旅行者，三天能把最精华的看一看，就已经应该很满足了。 那、就比较奢侈了，花三天时间在那个地方啊。 对对，是的。 那这个比如说，如果要去柬埔寨的话。住宿啊，这个衣食住行方面有什么攻略？ 相当便宜，在吴哥窟那个地方叫做暹粒、 嗯， 在那个地方的酒店，五星级的酒店、 嗯、 才二三百人民币 啊、 嗯，非常便宜。所以说，东南亚真的适合我们初级旅行者去，又省钱。又近，特别好。 好的，那刚才呢，这个唐小栗子给我们说了一下东南亚，他觉得比较好的几个国家。刚才说了，他说有三大，这叫 东南亚三大奇迹 啊、东南亚三大奇迹，其中一个啊，咱们先进到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请唐小栗子继续做介绍。 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一度到零下九度，八达岭长城晴，零下二度到零下十四度，延庆龙庆峡晴，零下一度到零下十四度，平谷金海湖晴，一度到零下十二度，怀柔红螺寺晴，零下一度到零下十一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零下二度到零下十四度，密云云蒙山晴，零下三度到零下十六度，门头沟灵山晴，零下七度到零下十七度，房山十度晴，一度到零下十三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险，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三环马甸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高碑店桥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请来的是唐朝栗子，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一些旅行目的地的推荐。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东南亚的一些推荐。刚才介绍了柬埔寨，其实柬埔寨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小网红是吧？ 对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那视频，有一个小男孩中文说的贼溜，真的是、他特别棒，用中文还会广东话 哦， 然后又用日语、韩语、法语等等，那真的是太厉害了。 就你去的时候，他们那边小孩是都这样还是？ 没错，他们那小孩都会看见我以后，他如果说他把我当成日本人，他会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然后呢，但是他有的把我当我说我是 Chinese，他就会说你好，你好，你好。然后呢说很便宜，很便宜。这个多少钱？人民币多少钱？还说人民币多少钱？就是很有意思的。 那他们这地方的这些小孩卖东西啊，是，还是比较规矩的卖呢，还是说有的时候比较赖的那种卖？ 有的时候会碰见比较赖叽的，也会有。但是一会儿我会在缅甸说一个我很亲历的一种感动。 好，那接下来开始您的介绍啊。说了三大东南亚三大奇迹之一的柬埔寨之后，第二个您要介绍的是哪里？ 第二个我要介绍的是缅甸的普甘佛塔群。这个地方呢，我曾经在我的游记里写过一句话。当年唐僧去取经的时候向佛祖许愿，我要建塔扫塔，建庙拜庙。我说他幸亏没去普甘，因为他去了普甘就不用取经了。因为是一望无际的佛塔， 哦， 据说最鼎盛的时期达到上百万座， 哦、 嗯，你说他还去取什么经？ 对，一天扫一座，这好家伙，对，这一辈子就够了、啊， 就够了。所以说，你普甘的震撼就是佛塔区。 嗯嗯。 我刚才为什么说有一次特别震撼的一个小女孩？ 嗯， 就是当时我租了辆马车，普甘一定要是坐马车玩。 嗯， 一个小女孩向我卖一件 T 恤，上面印着普甘的 T 恤。 嗯， 其实我并不是很想要。 嗯， 大概是$10吧，我觉得还有些蛮贵。 嗯， 所以我就没有要，我就骑着马走。这个女孩，我想不到她一直一路小跑跟着我的马车20分钟。 哎呦， 知道什么呀？我其实我都不知道她跟着我跑，因为马车哒哒哒那声音盖过她的那个声音。 嗯， 突然我马停的时候，听见小女孩又跟我说：“买个 T 恤吧，买个 T 恤吧。”用中文说的，“买个 T 恤吧。” 哎呦！ 最后我一回头，小女孩从远处奔向我的时候，摔了一个大马趴。 哎呦呦呦呦！ 然后身上全是土，掸掸起来又追我。 哎呦！ 我真的是于心不忍了。下来以后看见腿都破了，你知道吗？他都不管，他就说：“先生，买个 T 恤吧，便宜便宜，$5好不好？” 哇！ 最后买了4件。 哇， 真的 干得漂亮，干得漂亮，给你点个赞，真的干得漂亮。 但是你知道，明显能看得出这个女孩眼角是有泪水的。 嗯， 其实我真的是没看见，要不我早就买了。她是一路跟着我跑，我也没有太注意。 嗯、哎呦，我这心酸了。我记着，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女孩？多大的？然后 长得很清秀，然后大概是也就是我们大概这小学5-6年级的那么一个。 他们那边的小孩就是都经常做这个的呢？他们不上学吗？ 是啊，我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但是说实话，他们不上学，他们的语言天赋真的是也厉害。 当然，孩子嘛，小孩的语言天赋都很高啊。但是我就说，他这种就是锲而不舍的这种精神啊，真的 是，而且有可能会担当一个养家的任务。他这 嗯，很有可能是。 他们那边真的是太穷了。 所以当你买了4件的时候，小姑娘什么反应啊？ 小姑娘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哦、 一直跟我说 thank you、 哦、 嗯，真的是特别感动、 哎、 就是我当时就说，我看到了东南亚的小朋友在跟咱们国内的小朋友比。我真的，当然了，咱们现在生活水平条件也高了，怎么样、 嗯？ 但是我觉得真应该让孩子们去东南亚的时候看看当地的小孩， 嗯、 让他们去看一看这个世界，还有跟你一样大的孩子、 嗯， 他们在做些什么？ 他们在经历些什么？ 对，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咱们别现在，好家伙，感觉一个个都宠的都快上天了啊！ 是， 当然有条件的肯定要宠，但是我说咱不是说要逼着孩子每个都出去卖 T 恤，但是。至少有一些苦还是让他得吃一点 是吧最起码让他看一看， 嗯，或者是让他最少心里要怀有对于各种各样子的东西的敬畏，不要以为这些东西伸手就能得来， 没错， 是吧？ 是的。 哎呀，好好感人的一个故事啊。好，那对对，说缅甸吧，继续说缅甸。 对对 嗯， 这个普甘啊，普甘佛塔群它有几个寺庙也是非常漂亮的。 嗯， 因为它的寺庙实在太多了，我名字我也是、 对，这就不用一一介绍了， 叽噜咕噜叽噜咕噜， 这上百万个，你这样介绍完了我这节目也不够。 它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庙，我记得特别清楚，叫安南达寺庙。 嗯嗯， 因为我们那时候戏称阿凡达嘛，那时候阿凡达那个热播、 嗯、 安南达寺庙是非常值得看的，里面供奉的四面佛。缅甸他们普甘人哈、 嗯、 有一个规矩，什么规矩？就是每一个家庭要奉养一座佛塔、 嗯、 而且他们只要是赚了钱全部无私的奉献给自己的佛塔。 哦， 所以有大的佛塔就代表这个家族是很有钱的家族、 哦、 那么没有钱的家族也会做一些小小的佛塔。 哦， 所以说就是这种这个佛塔他们对于佛教的尊崇特别特别的那什么。 哦， 嗯， 所以这一座座佛塔不是说某个人或者是某个团体建起来的，而是他们全民建的， 而且是成百上千年的一种历史的累积。 哦， 不是说现在建起来的、 嗯、 就是你想想那个非常壮观、 嗯、 所以佛塔那个缅甸那个普甘佛塔，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日出、 嗯、 当一轮那个红日从地表升起来的时候，佛塔群是一层薄雾，从那个薄雾当中慢慢慢慢的清晰，那种感觉真的是我当时游记写的进入了《西游记》里的那个 大雷音寺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啊，那种震撼感、啊 那种震撼感，数不清楚的那个佛塔。 哦，好，那缅甸那个地方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周边的， 当然了， 可以游玩的东西。 缅甸，但首先我不建议去缅北玩，因为缅北的治安比较乱 啊、哦， 包括因为他们那个金三角地带，它的毒品会泛滥，我绝对不建议大家去。缅甸的中部和南部是可以去玩的。 嗯、 首先有一地儿叫曼德勒、这个地方也是我很推荐去的。昆明有到曼德勒的支行。它呢有一座桥叫做乌本桥，它是用柚木一根螺丝钉都没有的一座桥、特别长，走在上面尤其是日落的时候，那景色太美了。还有当年这个咱们的南明皇帝、就是明朝的南明皇帝、跑到了缅甸曼德勒一个小岛、那么吴三桂呢就追过去了、就是有名的那个吴三桂、追过去了，用弓给那个南明皇帝给勒死了、这不就是才有的那个后来金庸先生写的《鹿鼎记》、这个吴三桂是大汉奸亲手杀死的皇帝这个这块的描写吗、就指的是在那儿发生的。 哦、所以当地还有这些方面的历史遗迹吗？还是怎么？ 他那个岛还在，他、那个岛，然后你可以去看，然后有他会跟你，就是当地人会给你讲这段历史。 哦，这个挺有意思啊，听一帮外国人讲中国历史。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最有意思就是给我开车的那个马夫，他说我像一个人。 废话。 他说我像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我就很好奇的问，我像谁呀、他竟然说出来一个人名我都没猜到。 和珅， 包拯， 包拯啊， 包青天， 这好家伙， 一个缅甸人说，我说，你知道包青天？然后他是一个黑人，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小黑，当时就给我哼，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哎呦， 中国的电视剧在东南亚是非常盛行 啊，非常受欢迎的， 非常受欢迎。 这个很有意思。哎，当然你刚才是一直在说这个坐马车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个租法？价格会在多少啊？ 因为我去普甘已经大概是12年去的了，价格已经没有可比性了。但是呢，它跟那个我刚才说去那个吴哥窟坐突突车一样，它是分一日、两日、三日的那么一个行程，然后你可以跟他去谈，只不过交通工具就换成了马车，你可以坐在马车上的，就这么走。还是不错的，缅甸是非常值得去，还有它的前首都仰光，仰光有一个大的一个叫仰光大金塔，其实东南亚说是三大奇迹，也有说是东南亚四大奇迹，它是第四大奇迹的那个 候选人， 候选者 啊。 但是那个金塔也是非常的震撼，也是大家可以去看的。 好，那刚才说了两大奇迹了啊，还有第三大奇迹是什么？ 第三大奇迹是印尼的婆罗浮屠图。 哦。 这个奇迹呢也是东方四大奇迹之一，东方四大奇迹，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柬埔寨的吴哥窟，还有就是这个婆罗浮屠图。所以你去东南亚这两个地方，等于也就把东方四大奇迹也走了 啊、都逛了啊。 对， 这个有什么奇特之处啊？ 这个呢也是当时也是一个探险家，所以说欧洲的殖民者主义的也是确实很厉害，他们也是在一个原始森林里发现了那么一个很壮观的一个浮屠，就跟刚才我说的柬埔寨的吴哥窟一样。这个波罗浮屠的名字的来源都不清楚。 哦， 尽管啊印度尼西亚有多数的庙宇，但是很多的名字都已经失传了。这个词的意思还是最早出现在就是他的发现的那个人，叫斯坦福莱佛士爵士的一本书中提到的，还是从这儿取的这个名字。所以说呢，这也是一座很神奇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大家可能就是经常听见说救人一命 胜造 七级 浮 屠 啊， 所以呢它也是这种意思。这个浮屠上呢也是有很多的释迦牟尼的雕像，是在其中的最上面的那一层，也是非常壮观的。它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惹，就是爪哇岛，就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爪哇岛上。它呢大概是公元前750年前所造的。 公元前七百， 不不不，就我说错了，公元七百五十年 啊，公元七百五十年， 公元七百五十年建造的，当时呢是这个夏连特拉王朝时期所建造，所以呢就是有可能这个波罗婆福德的意思呢就是山顶上的寺庙， 哦，就这句话的意思有可能是，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它也很高嘛，可以站在上面。高瞻远瞩，周围呢还有一个印度一个寺庙群，叫做普兰巴南寺，这个地方呢又称之为小吴哥，当然了它跟那个大吴哥比呢，其实我觉得并不逊色，因为它是一种另外一种不同的宗教一个文化，它属于印度教的一个建筑群，吴哥窟就是一种佛教的建筑群，它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也非常的壮观，我甚至觉得壮观程度超过破落浮屠， 哦， 这我一定要推大家，但是这两个地离得并不远，除了这里以外，另外的印尼的这个附近有一个火山，可以去看一看，它是一个活的活火山，可以去看一下，也是不错的，剩下的还有就是三宝龙的郑和庙，当年中国明朝的那个大宦官郑和下南洋的时候，就是来到了这个三宝龙这个地方，当地人呢就给他修建了一座庙，所以那里呢是跟我们中国文化息息相关， 哦， 所以呢东南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离不开中国文化， 哦， 你看包括越南也好，越南你去越南的敦化古城，它的仿造结构全部是按照故宫的那种来推算出来的， 哦， 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越南的这个孔子庙，那更别说了，他是孔圣人嘛，一种推崇的一种文化，还有刚才我说的印尼的三宝龙的郑和，下西洋，还有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甚至华人最多的新加坡，所以你说整个东南亚真是息息离不开的这个中国文化， 哎， 这中间给你讲一个小笑话，确实是我亲历发生的啊，我在马来西亚的其中有一个地方，我呢当时我坐公交车，我英文不是特别好，蛮烂的，我就跟那个，因为那个车的人一看就不是华人，是一个当地的一个人，就比较黑长那种，我上车我就问他，I'm sorry, excuse me, bus, 就是到地铁嘛 ，subway, how much, 就是从巴士到地铁需要多少钱，how much, 结果那个人看着我来一句，你说中文。 别跟我转英文， 对，但是好尬，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哦，从这儿到地铁多少钱？两块钱，就放这儿。 好，所以在东南亚旅游的时候，大家可能无论从语言方面还是比较蛮便利的哈， 蛮便利的。所以说，我第一次的旅游经历啊，就是我也是，你看我去非洲那么多国家哈，怎么样？但是人总之要迈出第一步，那么这第一步就东南亚是最合适的。 哦， 我第一个去的东南亚国家就是新加坡，因为一个地方你基本上跟到了国内的城市差不多 啊， 它全是会中文的。只不过新加坡呢，它比较干净，有可能你要遵守一些就是要约束自己一些不道德的方面，你比如说我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打车不能瞎拦，就咱们不都打车就往那一站就伸手吗？ 啊，对啊， 其实新加坡人说我这样是很不礼貌的，一定要排队打车。 那我知道你这是排着队干嘛呢？ 对呀，我也不知道，后来人家说我才明白，要排队打车，所以有可能就是入乡随俗嘛。而且新加坡的这个刑法非常严，你吐一个口香糖都不行的。那个新加坡是禁止吃口香糖的。那么新加坡对于酒驾来说，那是很严厉的惩罚，直接拿鞭子抽啊。 哎，所以你在东南亚的这个，你说说你的自由行经历啊？刚才你说了起步是从东南亚开始的， 没错。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遇到过什么让你难忘的事儿吗？ 总体来说，我还是觉得东南亚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最难忘的事情，我觉得一个是我在马来西亚也是被受过骗的。我在马来西亚最后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旅游经理真的是不行。然后我去打车，打车以后呢，那个司机给我拉到了一个荒郊野地，跟我要加钱，而且不是加200美金， 要加200美金， 没错，左不着村右不着店，外头还下着瓢泼大雨， 我去， 而且我相信我给完他钱以后我依然会很倒霉， 嗯， 因为那个人我已经看出他的恶相了，就是已经露着很不友善的那种眼神了，你明白吗？ 哦， 因为 你怎么办？ 我当时我兜里还揣着其他的钱，我要拿他肯定会看见我更多的钱呀， 嗯， 因为我不能因为这200美金，他就往我这兜这块看呢， 嗯， 所以我当时我就立刻下车，我说我不坐了， 嗯， 然后他说了一句脏话，他就走了。我在大雨中一直淋着背着包，这真是好在是下午 哦， 一直走，大概走了2个多小时，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女孩看见了我， 嗯， 然后呢把我带到她的家，还给我冲了杯热茶， 哎呦， 真的特别好。然后最后她跟她的父亲说，她父亲开着车给我送到了我要的地儿，我给她钱她不要。 你说说啊，咱们当然就是这个经历啊，也再次证明了哪都有好人，哪都有坏人，是吧？你不能因为一件事情否认一个地方。 对， 哎呦，这个也是很温暖的哈。 这反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感觉到就是落差很大。 嗯、 刚开始觉得你像，哎呀，什么呀？这个地方的人怎么那么恶呀？ 对对。 过一会儿就，哎，这地人怎么那么好啊？ 其实这可能也是旅行的意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哎，节目最后呢，再给我们大家这个说一些你的建议吧，好不好？嗯。 建议哈， 嗯， 一个东南亚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海关要小费的这个问题。上次我在非洲的时候不也说过吗？ 嗯嗯， 但是东南亚也是非常严重的地带。 嗯， 东南亚我们可以不用坐飞机去，有可能我们通过陆路就能进去。比如说， 嗯、 有2个地方，一个是从广西的友谊关叫平祥， 嗯， 我去越南就是从那儿进去的。 嗯， 还有呢就是去缅甸，你有可能从云南去老挝去缅甸， 嗯， 喇叭啷邦也好，是缅甸也好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海关会跟你要小费。 嗯， 我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说 no， 或者是你给他举报。 嗯， 这次为什么泰国要对中国免那个不收费了呢？不就前段时间闹的机场的那个、 嗯、 那个事儿吗？ 对对对， 就是要小费，咱们那个中国人不给， 嗯、 最后还挨了人家一巴掌。 嗯嗯， 当时闹得很轰动，所以泰国旅游局也知道错了，把那个人开掉了。 嗯、 但是这件事情以后，泰国再也不敢跟中国人要小费了。 哦， 为什么日本人不要？为什么韩国人不要？为什么欧美人不要？偏偏跟我们中国人要？ 我们现在有钱呀、啊。 他不是有钱，是我们助长他们这种。他们拿工资的呀，他们又不是、又不是这个， 你又不是那卖 T 恤的小女孩， 对，你又不是卖 T 恤小女孩、你又不是酒店的服务员，我给你小费、是你服务好、这是你应该做的一个海关的一个 工作， 你是公务员呢，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我建议大家不给。但是有很多旅行社确实导游就说了，为了图省事，大家一人给10块钱，我们就很快过关了、你这样是你们过关了，那我们下一波人呢？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这种的恶习我们一定要拒绝他。 嗯嗯，好，而且拒绝的时候一定要理智和克制，千万别就产生一些那个 矛盾 冲突。 但可是有的时候也特别逗，我去越南海关哈，人家跟我说 money money money， 我说 I don't know English I don't know， 他跟我说小费人民币 啊， 用中文就说小费人民币，我说不给，直接说不给了，然后我就说不给，我说那个不给，然后他看了看我，啪盖一张过去了。 哦， 嗯， 哎，那他要真不让你进怎么办？ 我有签证啊，他凭什么不让我进？ 哦， 当然了，也有刚才就说的那种泰国的出的那个事情。 嗯，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还是让进，你不要跟他发生这么冲突，很有可能他会让你在后面等。 嗯， 有可能你要等这波人进去以后，他会刁难你一下， 嗯， 最后还是会让进，但还好没有怎么刁难过我。 明白明白， 嗯， 好的，嗯，这是其一啊。 嗯， 好，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还有就是东南亚呢，我还就是因为东南亚的货币的面值比较大， 嗯嗯， 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分不清该多少钱多少钱。 嗯， 我也吃亏上过当，也是在越南，明明呢是因为他那个数字太多了，明明呢那个打车的费用呢是10000块钱，然后他那个车还不显示10000，显一个10，他不可能10块钱啊。 嗯， 所以呢我误认为是10万了，结果我给人10万块钱，人家也不提醒我就走了。 啊， 后来